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

了这一关，爱动手了我也能忍耐。喜儿喜儿，你睡着了，爹爹叫你也没想到，你爹我要随，不能饶。

Thank you. 遭遇此无多的孤舟，飞翔到青天，今生问月婆，青天月婆你知否？藕断上有千根丝，我何如痴中苦心藕，有才还能抽心呀，我何如前往 you 头亲杯痛爱爱，驱散你青春女孩，来找爹爹与你做主，把你的愿意搬过来。孩儿只管放心，爹爹与你做主。 今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